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99集，獒犬。 沈德川活动着发麻的手指，萧迟也把他捏得一片红。萧迟也在穿外袍时问：“ 一直坐着。” 沈德川嘴里都是苦味，心里还在盘算着樊州的事，闻言没什么精神， 坐得腰疼。 萧迟也倒了杯凉茶，含在嘴里，迅速穿戴好。看沈德川站起来，就挡着不让他走，趁他挑眉询问的空隙，捏着下巴给他渡进去，把那苦味都夺走了。沈德川本来就够不着，萧迟也捏着他下巴时也不服手，让他只能不由自主地踮起脚。萧迟也引着他往自己怀里走，沈泽川揪住萧迟也的衣袖，指尖被萧迟也搅得绵软，含不住那茶水，感觉要流出来了，只好仓促地吞咽，结果呛着了，咳了个震天响。外间的茶都吃饱了，周贵听着那咳嗽声，担心沈泽川是不是又染了风寒，过了片刻，正想出身询问，孔领就打断了他：“ 这屋内地龙烧得太旺，我推袁卓到门口透透气。” 姚文玉裹起长衣：“ 那就有劳程峰先生了。” 他们撵着周贵往外走，在檐下站了不到一炷香的时间，就见萧迟也挑帘出来了，众人纷纷行礼，喊着：“ 二爷。 萧迟也下巴被撞红了，看陈阳他们都到了，就对先生们稍稍还了礼：“ 这几日路上跑得很，没留神耽搁了各位议事，实在对不住。” 孔领道：“ 二爷在交战地日夜操劳，也该休息休息了。” 他们再度对萧迟也行礼，萧迟也不再废话，带着人拔腿就去了偏厅。周贵站原地觉得冷，扫了一圈人，纳闷道：“ 进去吧。” 姚文玉对周贵轻叹一声，又忍俊不禁，抬手说：“ 进吧，大人先请。” 慈州这边通宵议事，樊州那头早已收到了檄文。义王不是头一回收到慈州的檄文了，但去年几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，沈德川没有对他动兵的意思，故而这次他也当成是恐吓，没搁在心上。樊州的衙门扩建了，翻修一新，义王把从两州掠夺来的金银财宝都安置在这里，号称是国库，说要留到今年春后买粮买地，实际上是占为己有，用来支撑他酒池肉林的花销。今年雪下这么大，两州饿死冻死的百姓不计其数，前几日各地民社坍塌，又压死了好些人，底下的人给义王呈报，义王都置若罔闻，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温柔乡里。最初跟随义王起义的人因为争夺田地被杀了一批，现下还留着的大部分都是两州土匪。义王在确立封号时曾经承诺两州学士要一改两州现状，恢复名声，结果坐到了衙门内就手起刀落，杀掉了讽谏的书生们，两州百姓人人自危，很多人想要趁着雪天逃离出境，但都被义王麾下的兵就地斩杀，即便有人被带回来了，也要在胸口烙印，搁在樊州狱里当义王东猎的牲畜。夜过三更，义王大腹便便地躺在绸缎软垫上，在声乐声里喝得烂醉，举着金杯高声说：“ 满酒！” 两侧衣着不整的女子就替义王倒酒，义王架着手臂，嘴里念着：“ 倒接着倒。” 那红石榴般的美酒沿着杯口淌出来，这女子在义王放浪的笑声里扭身掩面，似有羞涩。义王早已没了分寸，当众流露出下作之态，他因为肥胖而难以动作，左拥右抱时不得不尽力打开双臂。义王的左下手坐着翠琴，他让一个长相俊俏的新面孔给自己拿烟枪，在吞吐烟雾时目光直往人家腰下瞟。 我九死一生从敦州逃回来，陛下拿什么赏我？我瞧着这个就行，给我调教一段时间可了不得呢。 这男子生得英俊，面上没敷粉，肩宽腰窄，跪在翠青跟前，听着这话便抬头看了翠青一眼，那眼神热辣直接，骚得翠青全身酥麻，心眼里直痒痒。翼王太胖了，需要侍奉他的女子替他转动脑袋。他瞟那男子一眼，沈笑道： 嘿嘿，妈妈你好眼光，你可知道这是谁？ 翠青抬脚踩在这男子胸口，感受着脚下的坚硬。 妈妈，我没见过这等人物啊，好乖乖，跟妈妈走吧。 翼王放声大笑，又骤然恶声说： 他姓霍，叫霍凌云，是登州那被狗咬死的守备军指挥使霍庆的嫡长子。当时我要入主登州，那霍庆宁死不从，在交战途中杀了我二弟，被我捉住后折磨了七天七夜，最后扔在猎场里，让狗给撕得稀烂。 翠青哎呦一声，凑近了，端详霍凌云，咯咯笑道：“ 那殿下好大的胸襟，还把他带在身边，养得这般健硕。” 我原本是想杀他， 翼王轻蔑地说：“ 可他生的人模狗样，胆子却小如针尖，看着自己的老爹被狗吃，当即跪下来抱着我的腿，求我给他条活路，为此做牛做马都甘愿，我就把他留在身边当条狗。” 翠青上手摸霍凌云，霍凌云便露出讨好的笑，翠青疼惜地推了他一把：“ 好狗儿，瞧妈妈看看你究竟有多乖。” 翼王丢了金杯：“ 他荤素不忌，耐玩。上回送给方大当家玩了七八日，回来时还活着呢。” 翠青脸上冷了，气道：“ 方老九一把年纪了，还这般贱，屎尿都要兜不住了，还跟妈妈我抢男人。乖乖看我，妈妈可比那方老九好看多了，伺候他一个老猕猴也忒为难你了。” 霍凌云胸口起伏，他半身都敞着，衣裳系在腰间，在翠青压过来时百依百顺。这殿内本就淫秽十足，翠青被霍凌云捏得嘤咛一声倒在了软垫上，示意他接着来。翼王纵欲过度，这会儿只管饮酒，他嗜酒如命，在一片乱哄哄的喧杂里喝得肚皮浑圆，由着侍奉的女子揉肩捏脚，枕着温香软玉鼾声如雷。殿外的雪下了半宿，待到天快亮时，里边的人睡死了一片。翼王敞着双臂，喷洒着浑浊的酒气，霍凌云擦拭着身体，把汗收拾干净。他在那此起彼伏的鼾声里看向不远处的翼王，随后无声地越过别人，蹲到了翼王枕边。翼王寻欢作乐的时候不喜欢带禁卫，他怕死，所以佩刀的禁卫必须站在门外。霍凌云在翼王帐下做了整整半年的男宠，受尽了屈辱，才得到了这样的机会。他看着翼王，仿佛看着咬死他父亲的那些狗。门外轻轻地叩了三声，霍凌云就知道事成了。他并没有站起身，而是在拿起软垫的同时拍了拍翼王的脸颊。翼王鼾声囫囵地咽回去，他探手拨开空金杯，在那叮当的碰撞声里睁开眼，待看清霍凌云，骤然生出冷汗，厉声呵斥着：“ 滚！” 霍凌云已经动了，他用软垫狠狠闷住了翼王的脑袋。翼王剧烈挣扎着，粗壮的四肢摆动着，惊醒了殿内的旁人。霍凌云摁着那白花花的肉愣，翼王在软垫下还有喘息声。翠晴醒了，但他根本没意识到身边在发生什么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